变作沉默。 心里一颗一颗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第一亩田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心里一个不幸的梦。